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第106集，老白的钩子从蒋汉生嘴巴伸进去，勾出了一只已经被卢药逼到喉口的恶鬼，还有被恶鬼已经啃了小半魂魄的蒋汉生本尊，将之分开，恶鬼交给了都城隍庙的同事。接着，原本还在牙关打颤的蒋汉生倏然就没了声息。老白装模作样对白武和李先生都点了点头， 这王八犊子是从都城隍庙的监牢中逃出来，现和蒋汉生一起双双归案，有劳二位仙家了。 李先生身上的仙家点头，也不敢鞠躬， 是这位白仙守宫。 心说原来是从都城隍庙逃出来的，那里关押的都是范氏的本地游魂，还不能投胎的那种，归属地所管，大约是近来京城太乱了，连监牢竟也关不住。而且从另一个角度想，能逃出来难怪凶险得很，他都对付不了。小蒋看着已经咽气的老爸，则一脸茫然，抓着李先生的徒弟， 这是怎么了？你快再做法啊，把我爸放回来。 那徒弟满脸苦涩，他连无常在哪儿都已经看不到了。 蒋先生，木已成舟了。 小蒋失态地抓着他， 行，不行，我们有个合同呢，而且昨天都已经成功了，明明成功了。 徒弟被他揪着脖子，只觉得脸上一凉，都无暇挣脱，只觉得心中莫名恐慌。 哼！ 老白看着那骗过自己的徒弟，此人脸上满是憎恶，往他身上吹了口大概能让他倒霉三年的气，又在文牒上写写画画记录了一下，都要算在账上了，以后阴司清算。 走了。 办完事，老白就招呼一声，从头到尾也没有看蓝河一眼，仿佛完全不认识蓝河。开什么玩笑，他好歹也是蓝河的搭档，演技总算是学到了一点的吧。王茂他们看不到嘉仙和无常交流，只能看到施璇殴打老头之后还喂了脏水，老头就趴地上抽抽一会儿就没气儿了。王茂抽了口气，大家也无心再按着蓝河了。蓝河说道， 怎么办啊，要叫救护车吗？ 哪还有人有心情回答他。小蒋刚才冲着徒弟撒火，整个人都呆滞了，半晌才被保镖搀扶着从地上起来，淡然一笑， 叫什么救护车，已经完了，还是救不回来。 原以为这白仙是他的救星，没想到都是一场空啊，短短时间他就像老了十岁，有些恨又无助地看着白武。李先生也看着白武，低声道， 敢问你尊家在哪儿？能出来见面吗？我想当面致谢。说实话，这京城当乡差的我基本都认识啊。 他纯粹是给徒弟擦屁股来的，所以蒋汉生的生死他并不上心，甚至连着徒弟估计也是废了，他倒更关心这个白仙。白武不吭声，李先生觉得和自己猜想的一样，很给面子的继续小声道， 是不是当黑差的？ 虽说大体上大家应该有组织，但总有不守规矩的，那种也没法去庙坎山挂号，就属于当黑差的，没有师门，不正规，一般正经乡头都看不上。但白武还挺厉害，哪怕是当黑差的也值得李先生尊重了，甚至很想结交，吸纳他进正规队伍。可人家不这么想啊，问半天白武也就大喝一声， 不要问那么多，你只要记住我们白门非等闲就可以了。 他一嗓子，在场所有人都抖了一下。 然后只见白武自以为不动声色地缓慢挪动了一下身体，背对着大家的目光。李先生的徒弟神伤到一半，这位白仙本是大事一回事，但这样着实是有点搞笑了。白武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硬生生忍住了，呵斥道： 知道了没有？ 李先生说道：知道知道，刮目相看。他徒弟也缩了缩脖子，抱拳以示尊重，也不敢笑得那么明显了。李先生心说，岂止是刮目相看，简直是叹为观止。 不过我真的是只是想报答一下，不知 像这样一个仙家，他到底是哪个堂口？李香头想报答更想结交啊。白武想赶紧了结和李香头的恩怨，他也实在撑不住了，要做个有威望的大仙太麻烦了，急匆匆道： 行了，别说了，本大仙白武，你记得给我贴100张报恩单就算了。 但是 李先生还想说什么，白武已经离开了，师玄的身体就软软倒了下去，他无语地摸了摸脑瓜。蓝河赶紧上前扶住师玄，她一个普通妹子被仙家上了身，一时半会儿还没缓过来，还晕着呢。小蒋倒是醒神了，事已至此，他咬咬牙打点精神起来，用衣服盖住蒋汉生的尸首，环视一周说道，尤其在师玄身上停留了一会儿，低声道：今天的事我希望和大家商量一下，不要外传，也让死者安宁。蒋汉生的死被他儿子拿钱封口，在场的人都答应以后不提，宋福潭这个只看了半场的人也表示不清楚，不会乱说，只是王茂带头提了个条件，蒋家以后绝不能迁怒师玄，也不必告诉醒来的师玄刚才具体发生了什么。他看到小蒋盯着师玄时的眼神了，很不友善。小蒋心情很复杂，他确实知道师玄是被借位附体，但也确实很想迁怒，甚至觉得如果不是师玄就不会遇到这个白仙，说不定今天还有转机。这样扭曲的想法在心中转动，可王茂这样要求，他也只能咬牙答应了。小蒋悄然把蒋父的尸首带走，师玄醒来后也不知道自己把老头锤死了，只是后怕的因为依萍而暴风哭泣，好在当初是救了依萍，不然他可能要崩溃了。其他人心情复杂地安慰他，尤其是张清佑，他有点怕依萍也跟着自己。蓝河同样一副经历了很多事神情恍惚的样子，谢绝王茂相送的建议离开饭店。其实也确实是挺累的，虽然他没驱邪，但是他今天又演了一大段呢。出去上了宋福潭的车，蓝河就神色一变，捞起袖子。哎，我干得好啊，不玩我特意给你机会。他今天都忍着没找借口离婚，只让宋福潭去通知了老白，就为了给白武一个亲自证明自己的机会。虽然中间小小的掉了链子，但总体来说效果还是很好的。白武憋了好久，眼泪终于可以肆无忌惮地狂流了。 有铁血吗？我总觉得总觉得他们在笑我。 没有没有，明明都被你震慑住了，可狠了。 蓝河忍笑道：哎，好了别哭了，已经进步很多了，下次会更棒的。 我就说那刺儿还能用得上的。 我太难了。 还有下次，光耀白门真的好难呐。白武徐徐滑落，平摊着哽咽。蓝河一瞥，看到老白也飘了过来，他从打开的天窗倒掉进来，晃了两下，看来是一直在外面等着。老白说道： 我表现怎么样啊？演技没有丢你的脸吧？ 他舌头也倒滑出来，自然而然地略略略了几下。蓝河无语： 还行吧。 蓝河吐槽道： 哎，不过你怎么回事啊？昨天都没解决这个事儿。 老白也很委屈： 我怎么知道都城隍庙能出娄子啊？给我打个措手不及， 今天还打算带兄弟去收拾，小宋也来信儿，城隍庙的兄弟说是监牢年老失修了，安大人已拨派力士修整。 他说的安大人正是京城的都城隍老爷，蓝河只闻其名，还未见过其人。 那不还有别的鬼魂逃出来了吧？ 蓝河警惕地道。 应该不会吧，我这不也打算去问吗？和你先说说。 老白道，又看了眼半死不活的依萍。 嘿嘿，哎呀，坏还是你们家的刺儿团坏呀，我在外面都偷听到了，让姓李的给你们家刺团贴报恩单。 蓝河都不知道报恩单是什么。 怎么了？ 白武弱弱道。 他非要报恩，我怕以后冥冥中又见面，就让他贴报恩单算作了结。报恩单就是给我做宣传的，印在3-4寸的黄纸上，上面写明我的称号，说明本大仙的灵印落款是报恩人。 哦，广告啊。 蓝河明白，以前这行都靠口口相传呢。不过白家很久没人做坛仙了，所以白武了解的都是老规矩。蓝河还觉得哪里不太对。此时宋福坛施施然道， 贴在哪？ 白武说， 电线杆或者墙上。 蓝河回过味儿来， 我去，你让李老头帮你上街去贴牛皮癣小广告啊。 白武无语。老白快活地大笑起来。事实是后来讲信用的李先生亲自去贴了复古的报恩单，然后被所在街道工作人员当场拿下，给老头教育了半天，一时在京城业界引为笑谈。直到过了段时间，蓝河还在被这件事影响，至少得装作被影响了。 哎，等等，是我。 蓝河瘫在沙发上，一边看剧本一边说， 姐姐，我正在家休养，还好吧？ 这些日子王茂经常微信电话关心，觉得蓝河那天受惊了。虽然那天他们把蓝河的耳朵给堵上了，但蓝河还是因为前头的事和后来蒋汉生的死，诗璇醒来后的哭泣而困扰。王茂都有点担心，这刺激猛了，好好一演员不会吓傻吧？ 哦，我还好啊，导演，最近看了一些巫术节目方面的纪录片，我觉得我又有新思路了。 蓝河道，好像他真的在苦苦寻找能全盘解释那些事一样。 这个心理传染啊，可以由一个人影响他人，相继产生异常，流行性的歇斯底里现象其实在很多地方发生过。 王茂听得头大。 哦，你开心就好啊，放轻松啊，真的没有必要再纠结了。 他觉得吧，蓝河可能再遇两次这种事儿才会转变想法。 别说我了，导演，你还好吗？要不要上国外躲躲？ 蓝河关切地问他。现在差不多要播到清梦几何中，蓝河的角色被宣布身患绝症了，观众似乎也渐渐觉得不对味儿了。王茂说道， 再见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